零环保。主持廖一法师、刘婉芬。 好啦，我听过咗九点钟嘅新闻天气之后咧，直播室有廖一法师。廖一法师你好啊， 刘婉芬你好，大家好。 廖一法师啊，我哋话咧呢个一个心灵环保嘅节目，但系点解我同你成日俾人闹嘅，特别我成日闹嘅，啲人都唔心灵环保嘅。嗱，有一次咧，我哋因为播波啦，突然间有一场紧急嘅赛事啦吓，咁啊打咗一场。 赛事都有紧急噶嘛？ 系啊， 一早安排好。 系噶，嗰场系好突如其来噶。 即系大家啲球员咁样突然间， 喂你打波， 突然间得闲 咁样，所以早翻场啦咁样。咁我接。到嘅时候咧，已经系好后期嘅通知啦。咁就系挨得好紧要，可唔可以咧？俾我哋打一场啊！俾我哋打一场。咁有一个礼拜六咧，我哋就让咗一个九点到即系十点钟嘅时间出去啦。 系咯， 但我想唔到咧，俾人闹得咁紧要噶。 咁又系嘅，又唔预早通知话，唔通啲球员即系啱啱得闲咁样组埋一齐么？ 系啊，我谂系 啲球证又啱啱好， 系啊， 嗰日得闲， 啱啱嗰日唔知点解唔使翻工。 好啦，各位多多包涵啦。 系啊，咁所以亦都希望大家唔好嬲，唔好唔开心。 嗰个礼拜我哋宣布咗一个好重要嘅讯息出去，就系话，因为呢个心灵环保嘅节目啊嘛，咁俾一个互动嘅机会大家就啊，借此咧我哋咧去反省一下我自己咧，每一天或者一生入边咧所作所为，啊讲过嘅说话或者 做过嘅事， 系啦， 有啲咩对唔住 相个人嘅心吓，咁就鼓励大家写信嚟俾我哋啊嘛，我哋嗰辑系宣布一样嘢，但好多人错过咗嘅， 咁所以有好多人咧都话啦，讲咗，原来跟住。最唔掂嘅一樣嘢，我同你都唔掂嘅呢樣嘢係，跟住嗰個禮拜即係好似上個禮拜啫嘛，跟住我同你都唔記得咗咧，要再講翻呢件事，同埋要讀一啲信喎。咁我覺得我哋兩個咁樣加埋落去唔係辦法，我覺得一定要揾個中間人嚟擺平一下呢件事先。 係啊，好似一百歲加一百歲都唔止咁樣。不過唔緊要啊，都好都記得，因為有幾封信係我哋分三個禮拜讀係咪？ 係咁啊，其實我哋應該咁樣講啦，我哋揀咗啲信出嚟，咁啊，我哋可以同啲聽眾分享一下。我哋話我哋曾经做过讲过嘅一啲伤害人嘅说话，其实系包括啲咩咧？可以好阔嘅，只要你心里边成日都记挂住，你好想同翻讲对唔住，你都可以啦。咁譬如今日咁啦，我先拣咗呢一封信先好嘛？咁啊，简单啲读出呢一封信。我谂呢位女士都，佢既然写得嚟，都预咗我哋会咁样，即系喺个大电波里边会讲嘅。咁啊，不如咁啦，我哋将嗰个嘅姓名咧，即系嗰个姓咧改一改佢好嘛？即系我哋唔好刻意叫呢个系咩系一位女士啦，总之呢位女士啦，咁佢。就讲啦，佢话佢咧系，佢从来都冇为自己曾经做过嘅事咧觉得后悔嘅。但系去到2007年嘅时候，佢发生咗一件事咧，系好憎自己嘅。佢好想咧，即系，喺我一生嘅里边呢个污点咧，到死一日咧，佢都觉得即系。佢觉得呢一个污点咧，令到佢唔能够抬起头啦。啊，佢觉得呢一个污点系令佢抬唔起头，亦都唔能够光明磊落啊。 咁希望我哋即系透过今次嘅呢个读出呢封信啦，佢能够放下佢认为嘅呢个污点咯。咁可以重新好光明磊落地咁样完咗佢呢一生。 佢话咧，佢一个失婚嘅女人啦，佢同佢丈夫系分开咗噶啦。但系唔知点解咧，佢同佢屋企人好好噶，佢屋企人咧对佢好似女，对佢系一个女咁样啦，系一个弟妹咁样啦，亦都好气。幸啦，能够同呢一家人咧有咁好嘅关系。佢每年咧，佢都能够即系去佢屋企嗰度拜年嘅。但喺2007年某一日咧，佢都唔知点解，佢完全都唔能够即系明白啦。佢就同佢嘅姑奶嘅丈夫发生咗关系。当时佢都唔知点解，糊里糊涂就做咗两次一啲不知羞耻嘅事啦，伤害咗佢姑奶。之后咧，佢好后悔，已经决定唔会再有第三次噶啦。佢只希望永远将呢件事埋藏喺心底，仲以为好似可以以前一样咁样啦，同佢家人继续系保持一个好好嘅关系。第一次佢姑奶打俾佢，佢嘅丈夫咧近来有啲奇怪，又话咧喺佢记事簿里边咧写低咗佢嘅生日，问佢知唔知道啦。当时佢心里边好唔舒服，好惊，以为咧佢已经知道呢件事，特登嚟试探佢嘅，啊，对佢觉得好即系好唔好意思啦，就好啊呢一刻里边咧，佢对佢好坦白啦，就唔想呃佢，亦都向佢道歉。点知道呢件事咧？原来其实佢系唔知道噶，而佢嘅姑奶听到之后咧，佢好嬲，非常非常之嬲，咁佢再一次后悔啦。佢话佢唔应该咧，讲俾佢听，亦都系再次伤害咗佢一次嘅。呢一次亦都系佢直接嘅伤害，佢好后悔。佢做咗一个天大嘅错事，佢觉得唔可以原谅，佢亦都冇奢求佢要原谅佢，即系希望佢可以慢慢放开，冇因为恨佢而影响到佢嘅生活啦，同埋佢家庭。佢以后可以好好咁样生活落去。佢好真心希望同佢讲一声对唔住啦。呢位系一位女士写过嚟俾我哋嘅一封信啦。 我睇到呢封信之后咧，我都会觉得话 佢對佢姑奶嗰個嘅懺悔啊，個表白啊，咁當然咧換來嘅一時之間嘅換來嘅一定唔會係一個叫原諒，甚至乎咧對方個反應咧，我哋大家可以理解嘅。不過佢好有勇氣去對佢自己嘅行為咧，採取一個叫誠實嘅態度。咁當然佢事先佢以為對方係套佢嘅， 係試探佢， 試探佢嘅啫。咁但係無論係試探佢又好，還是佢唔知都好啦嚇。总之他是已经是采取了一个叫做话他很勇敢去承认。那这个承认的背后是有充满这个祈求原谅的。因为他过不到自己的关。他过不到自己的关之余，并且到现在他都觉得是他人生的一个 很大污点。 没办法磨灭的这个污点。那这位女士呢，从这一刻我哋藉著呢個大氣電波啦，講咗一件事幹出嚟。咁我相信咧，希望咧你能夠咧放下你呢個心頭嘅我哋叫遺憾。因為如果你喺我個立場去睇，我覺得你好勇敢咯。你能夠對當事人講去做一個表否白啊。咁呢個係唔容易嘅。咁當然啦，你以為你認為呢個係一個傷害。但你需知道喎。你呢个嘅否白，如果能够马上要获得嗰个叫做话回应咧，系唔可能嘅，因为当事人系一个 都系真系受到伤害。 系咁，但系我相信，假以时日咧，对方咧慢慢慢慢咧，佢知道一条锁匙响唔到嘅，系要两条锁匙先会啷啷响嘅。咁喺呢个当中咧。佢自己会有佢自己嘅希望啦，佢自己有当时有自己嘅恩怨呢，可以去将嗰个嘅家园呢点样去重组啊，乃至对方啊嗰个先生系点样做，但嗰样唔系我哋控制以来。但系呢位女士呢，我哋可以控制嘅就系你嘅身心从今天起呢，就透过呢个大气点波，因为你嘅诚实你嘅忏悔，并且喺呢个当中呢，亦都系时候呢放下一嚿大石啦，重新上路啦，唔需要成日怀住一个咁大嘅遗憾。这个遗憾咧，会令到你好似话抬唔起人啊。因为我见你封信写得好凝重，这个抬唔起人咧，这个自责，这个自救咧，到我哋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嗰阵时候咧，嗰呢个嘅事件重演啊，会重来一片嘅。咁呢个重来一片咧，会令系自己一个好大嘅打击嘅。咁所以系时候咧。将呢样嘢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咧，就将佢 摆低佢， 放下啦。 不过呢件事咧，令我即系谂翻转头咧，我唔知呢位法师你记唔记得咧？喺早几日啦吓，如果我冇记，可能系上个礼拜发生。咁有一个喺元朗啦，有个车祸发生咗啦，有六个嘅工人咧喺一个嘅车祸当中丧生嘅，而发生事故嘅就系一个饮醉酒嘅即系火车司机发生呢件事。佢经过一个裁判嗰个嘅即系审讯之后咧，即系当然未有结果，但佢一出咗个法庭之后咧，等待即系下一步嘅聆讯咧，佢见到佢家人喺度拉晒横额，喺度佢就跪地要求对方去原谅佢。喺当时嚟讲咧，我好真心相信佢系希望要求原谅嘅，但我好似呢位法师你所讲咧，我谂喺嗰个时候佢冇可能系即时得到原谅，亦都唔系佢能力范围里边可以做到。同埋我觉得伤害真系造成咗嘅，无论头先你讲嘅呢位女士或者呢个司机都好，佢可以嘅就系、是、好似呢位法师你以前都讲啦，以前可能我哋做错咗一啲事，或者我哋做咗啲嘢觉得有遗憾嘅，咁可能我哋就要为嗰件事咧系努力啲去补嗰个过啊。好似你话你对你妈咪。啊，觉得有遗憾， 没错。 你觉得 我就去呢个老人院， 就去做多啲嘅帮手啊，做义工啊。如果你要求人原谅嘅时候，唔系用个口去讲嘅，你都冇办法去改变。暂时嚟讲，佢哋嘅心意。但我谂就系要，即系好似你所讲嘅，要积极啲面对你人生啦。跟住落，你点样补救俾其他人咧？咁样，我谂呢个先系最重要 啊。系补翻自己嘅心先。系。咁如果可以嘅，即系当然啦，你喺。头先即系个信入边个迷迷糊糊，咁我相信人都有个缺失嗰一块，但系你孤物论点缺失都好，我哋各人都应该喺唔同嘅成长过程入边咧，都学习咧点样去克制自己，或者去控制自己。咁我相信呢个种子咧已经咧入落你嘅心田入边咧，好深刻噶啦。咁而家咧系需要去学习就啊，以你过来人嘅身份啊，去帮翻啲失婚妇人啊，或者一啲类似嘅一啲咁样嘅个案啊，可以去做义工啊，不同嘅。啲慈善嘅团体啊，好好增长自己去增长嘅意思唔系去读乜嘢，而系透过 義工嘅嗰個個行為當中咧，付出嘅當中咧，尋找翻失落嘅自己咯。 係，同埋我都冇一個人有任何權利咧，要求人哋去原諒你嘅喺呢一刻裏邊。尤其是頭先我哋講開個的士司機嗰、那個呢、這個的士嘅事件咁樣啦、車禍咁樣，我好相信咧嗰、那個司機肇事嘅司機咧，佢只可以做好自己嘅本分啦。至於人哋原唔原諒你呢、這個對你嚟講，可能是好像很深刻的意义，但我们不可以勉强要求人家在这样 的环境底下他要原谅你，实在是一个很漫长很痛苦的一个经历来的。 没错。 那么现在回头我想再跟我廖一法师谈谈，其实正如你所讲，有很多东西我们做错的时候就不是单纯是那一刻里面可能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为什么我会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不知道，有很多东西我们都知道的，不过我们只会勒不住自己的心。 是就是透过这个经历希望他可以跟其他人分享，就是说不要那么随意可以同人有个肉体的关系，更加不要去做第三者。 是。另外一样东西回来我想问你的法师，其实为什么勒住自己呢？有很多东西我自己都会很容易想歪了的。人都是软弱的嘛，是不是待会我们都要学一下先得。 好啊。 李一法师又为防我们又再不记得提听众，如果他们都很想好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位女士一样，是将他很想向人家说对不住的事写来告诉我们的话，希望透过大气电波亦都好像代表一种心声，那他可以写来给我们的，好吗？ 如果写来给我们，他是不是应该即系容许我哋讲佢嘅真姓真姓名咧，咁佢喺公信度注明咯。 好啊，咁啊，亦都提醒大家啦。如果你真系想同我哋联络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系 email 俾我哋嘅。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咧就系 radiofm104@gmail.com。讲多次吓 ，radio r a d i o fm 104@gmail.com， 咁好简单噶啦，咁啊欢迎大家将呢一封咧信咧系写嚟俾我哋啦。咁头先我哋咪讲到嘅，我哋成日都话咧，你会发现我哋话，我哋唔好做一啲自己会令自己后悔嘅事，但我哋成日都做嘅。 所以你记唔记得我哋喺个节目好早之前咧，我哋就讲咗人世间有十件事情咧， 十善十恶嘅事。 系啊系啊，嗰个譬如话讲紧我哋嘅十恶，呢个十恶系我哋嘅。一个价值观嚟嘅，一个思维嘅规则嚟嘅，我哋一个行为嘅规则嚟嘅，我哋量度事情嘅一个准则嚟嘅。你如果一过咗就话咧，那个付出嘅代价咧系好大嘅。就好似我哋刚才上一节个环节咁样，就系因为如果我哋心入边一早有呢个规则喺个脑入边嘅话咧，咁起码都会响起个警号，尝试去做一啲唔好令自己后悔或者遗憾或者系翻唔到转头嘅事干。不过咁样讲法，喺佛法嘅教导入边，我哋人嘅生命嘅成长过程入边咧，每一个过失，只要我哋喺从中能够学到一啲正面嘅启发或者叫觉悟，咁嗰件嘅错事咧，已经系叫做话唔会白白地犯错咯，起码我喺当中得到个觉悟。咁人嘅成长过程难免系一定会有不同嘅过失或者系罪过噶啦。只要我哋懂得去忏悔啦、自爱啦、自重啦，从此之后唔好再犯啦。再多啲嘅，我哋用过来人嘅身份去勉励翻曾经跌倒嘅人。呢、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之了不起的事情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除了说要学习原谅别人，也都要学习原谅自己。透过看到别人不原谅自己的时候，我们要学什么呢？就学我们是不是应该容易一点开始去学怎样原谅别人呢？因为原来我们今天乞求别人的原谅而得不到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很痛苦的。当然在这个当中，相对地，如果有人是需要我们的原谅的话， 我们都要容易去原谅别人。 没错，就是由这里做出一个起步的出发点。 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看法来的。 即 当我们说我们做了一件我认为很大的错事，或者我认为是我很想对方原谅我的时间，对方不肯，我没得勉强他强求他的。回转头我们看回，那我有没有经常都是人家要求我原谅，或者我觉得我放不低的事是令到我勒得很紧要的，都令到我不开心的。 是即讲回转头就是说我曾经看过台湾报纸有一个个案，其实呢就是呢啲人呢投稿。那佢故事中呢就是一位太太。咁佢写信去报纸到呢，佢其实是赞美佢嗰、那个佢觉得佢了不起嘅丈夫。咁、个事情就係咁嘅，佢哋呢就有一日呢就决定呢攞到一日假，就由台北呢就坐车呢坐火车 去假設那個是花蓮的嘛、嗯、我不記得了個目的地了。那、嗯、那個火車的時間呢可能是講緊五至六個鐘咁樣的。那要劃號的劃位的。 嗯、 那他們劃曬位的了已經。劃曬位意思就是你有座位的。 嗯、 他們兩公婆都有的。到他們上車的時候他發覺他先生發覺呢他那個位呢、嗯、就被一個女仔坐了。咁佢个太太个位咧就有嘅，咁、 嗯、 所以个太太咪坐翻自己个位咯。咁、 嗯、 佢太太咧个心咧就喺度谂， 好想个女仔起身俾翻个位佢丈夫坐。 本来就系、是，咁后来咧就佢谂、嗯、啊，你可能坐一两个站， 嗯， 即系由台北去到花莲个过程有好多站嘅、嗯，你可能坐一两个站。咁佢见佢先生又冇意思请个女仔起身，佢、 嗯、 又由得个先生，点知咧一路沿住一个站一个站一个站， 嗯、 个女仔咧。是去到花蓮同我哋一起落車。 係。 咁落咗車之後，佢先至咧，即係當然咧，喺呢個途中，佢哋又發覺嗰個女仔咧對腳咧係唔係好方便嘅。 嗯，明白。 咁所以嗰、那個落咗車之後，嗰、那個太太咧就同我老公講，佢話啊，老公啊，你真係好啊，咁樣喎，即係。即係讓個位俾呢個女子嚇、嗯，不過你企咗六個鐘啊，我以為要俾你坐，你又唔肯咁樣，咁佢話你嘅腳即係酸唔酸啊咁樣，咁佢個老公就同佢講，佢話我對腳好酸啊，六個鐘頭啊企咗又逼，不過我只要回心諗下，嗰、那個身體有殘疾嗰個人咧，佢對腳咧係一輩子嘅，一世佢都係唔方便嘅、相對我只不過係六個鐘頭嘅唔舒服啫，咁、相对之下，我哋应该系让嗰啲人嘅。 系， 你谂下啦，佢呢位先生，佢一念之间，佢、让自己咧，突然间个嗰、那个身体嘅唔舒服都冇咗、并且佢能够感染到佢嘅太太，本来戥佢不值啊，戥佢唔抵啊，嗰、个心啦，等马上变咗啊，系、哦，并且自己会识得觉悟话、哎呀，好惭愧啊，点解我唔会好似先生咁样谂噶啦？咁、你谂下啦。我哋人嘅财富系嚟自真系边度咧？你可以乜嘢都冇嘅，但系你个心如果系富有嘅话咧，系、你依然系可以好富有嘅、未必系一定系嚟自金钱嘅、 但我觉得你头先呢个讲法咧，相当相当之扩大嘅，即系嗰个睇嗰个通透度咧，好强。所以我头先你话嗰个报章系佢太太写去赞佢嘅 先生，系、 啊，我觉得实在系好值得夸奖。我觉得好，哇！喺听到呢个咁嘅文章，我都觉得，好有嗰种、即系启发性。但我即系睇翻转头咧，喺香港咧，就我正正呢个礼拜咧，我就同我身边一啲朋友即系倾偈，佢哋做嘢好唔开心吓，好、多时候佢都话喺公司咧，成日都发出一啲嘅信号或者甚至系信件啊、邮件咧俾佢嘅同事啦，话俾佢听而家咧边度又裁员啊，嗰度又裁员啊，咁大家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又跟住啲客咧就恶到不得了嘅，佢哋一啲服务机构啦，咁啊做错少少事就打到嚟闹到你咧，即、系、你简直一间不知所谓嘅公司、你点可以咁样做嘢噶？咁、你抵你执啦咁，其实就系犯咗好少嘅错误。佢当然佢明白犯咗个错误啦。咁佢感觉到咧，层层佢系一个中层嘅管理人员嚟嘅，佢就层层咁压落去。咁佢咧好自然都射俾佢嘅同事。有一日我同佢倾开偈嘅时候，我就突然间有一个好，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管理嘅一个部分嘅人员啦、我自己好深刻嘅体会，原来咧当我哋受咗呢啲压力咧，我哋好自然就会射落去下边，射落去下边，一路咁样落，到最终受嗰个人咧。其实原来辛苦到，其实每一层都好辛苦嘅。咁、所以你头先讲呢个小故事俾我听嘅时候咧，我觉得有冇人去谂下，其实我哋可以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一啲问题，唔系一定要搵人去战私底，我哋叫做，或者我哋搵人去闹，闹完之后令到自己开心。其实我哋嘅心好细，好窄啊。 系，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成长过程入面嘅一课啦、就系、当我哋嘅上级社嗰个叫责任俾我哋嘅时候，我哋知道被射嗰只叫做话镬啊过嚟嘅时候咧、我哋嘅难受啦，我哋个无奈啦，乃至觉得系无理取闹啦对方。但系点解我哋喺呢个当中我哋学唔到？但系学咗呢啲嘅叫做话不知所谓嘅一套。射于我哋嘅同事咧，附加俾我哋嗰啲嘅一样系同成件事唔关系嘅人咧。 咁我呢个朋友就话帮我听啦，佢话点可以 EQ 高啲？我觉得唔系一个 EQ 嘅问题啦。 你咪学承担咯。学承担就系噶啦。你提起呢样嘢，我喺一个下一个环节咧，我讲一个好有趣嘅经验俾你听，咁诶即系值得大家去反省反省啦。 系，一阵翻转头我哋慢慢再倾下。 好啦，我听过咗九点半钟嘅新闻同埋天气啦。其实头先我同阿廖一法师一路讲嘅时候咧，由忏悔开始讲起，就系话有好多嘢我哋都记住，唔好做啲令我哋觉得会遗憾同埋错嘅事啦。 系。 咁但系呢啲遗憾同埋错嘅事咧，可能往往都系同你讲嘅十恶可能有关系。但我就话，我未必系我谂咧，可能有好多人都冇谂过自己会犯呢个所谓十恶啊。 嗱，你讲得好好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经历过啦。你知啦，住香港嘅呢个楼大厦啦，就会成日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 系 楼上楼下，楼上嘈，楼下要忍受，咁忍受唔到，咁咪即系走去 拍佢个门， 叮当佢啊！咁然之后解决 叮当佢好似咧一个粗口咁， 唔系叮当佢个门。咁喺呢个当中咧，即系你有冇试过呢啲经验啊？ 我试过叮当人咯。 咁解唔解决到？ 解决唔到噶。 咁咧，最近咧我就遇到一个典型嘅个案啊，咁亦都希望各位听众咧，大家即系引以为鉴，参考参考一下。咁就讲紧咧，就话楼上咧，嗰家人咧就准时咧六点钟咧就开始咧拉台啊、拉凳啊。 夜晚定系朝头早？ 朝头早，拉台拉凳，咁拉台拉凳咧就好应声， 系知道。 咁同埋咧就会发觉啲小朋友咧就打波啊，砰砰砰砰， 咁早起身打波， 啲小朋友 好活跃，好可爱啊。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咁佢咧就楼下嗰个咧就请管理员上去咧，就同佢哋沟通沟通。咁试过一次、两次、三次，咁 都 唔得。咁佢就好气馁。咁嗰日朝头早咧。又是这样，咁佢又请管理员又再上去，咁跟住呢就轮到楼下呢依家人呢个门口呢就个门个叮当呢 俾人叮当。 对啦，咁佢屋企呢就有个佣去开门啦，咁原来呢出面呢就企咗一个外国人喺度，咁手抱住一个另外一手就拖住一个四五岁嘅，咁隔篱有一个佣咁样企咗喺度。 咩叫佣啊？ 菲律宾工人。 哦、OK。 咁佢屋企嘅呢个工人咧开门咧，咁就见到呢个外国人，咁佢梗系唔识讲英文啦，咁又沟通唔到啦，咁佢好自然就闩埋咗道门啦。咁而对方呢个外国人咧就不断揿钟，不断揿钟，不断揿钟，咁就揿到咧佢出嚟开门啦。咁、那個外國人咧就鬧鬧得佢好緊要。咁當然啦，鬧佢之前呢、這個外國人首先係問你識唔識講英文，你識唔識聽英文？佢即係肯定咗樓下呢個係識聽英文、識講英文啦，佢就鬧佢啦，即係話你即係如果有投訴，點解你唔親自上嚟啊？你要叫管理員啊之類之類。 呢個係樓上嘅人落嚟撳叮噹嘅。 係啦，咁樓上嘅人落嚟咁樣，呢、這個外國人咁樣落嚟，樓下呢個中國人呢家人咧就鬧鬧，咁搞到大家好不歡而散。咁啱啱咧嗰日就開會，大廈開會，咁樓下呢個咧就嚟投訴啦，即係話點解管理公司咧冇好好去處理呢啲問題，就導致咧佢哋樓上樓下咧發生咗一個。 咁大嘅冲突啦， 系啦， 唔开心啦， 系啦，咁佢哋就突然间静晒，唔知点样去讲， 系， 咁但系喺个时候，因为我啱啱喺个会入边，我就好即系尝试同呢个楼下嘅 呢、這个业主讲 吓，咁我就话，我相信嗰个外国人佢落嚟叮当你道门，佢唔系想同你闹交， 系， 咁。佢覺得我偏幫佢啦，咁我話你諗下，如果佢落嚟同你鬧交，點解佢要手抱一個 BB，手拖住另外一個細路仔四五歲，隔離再帶住一個菲律賓工人？ 哦，即係佢再帶住個菲律賓工人喺度。 係，咁我諗佢本來嘅原意係想同你講，因為朝頭早一早起身咧，啲細路咧係失控嘅，佢冇辦法控制得到。係，咁可能嗰個工人咧係即係想去做一個證明俾表示俾你睇。只不过因为佢开揿你道门，而你应门嗰个印尼嘅工人咧，又唔识听英文，根本就完全解决唔到件事情，跟仲爆埋到门添。我谂佢系火起啊，所以就冇去解释到佢今次落嚟嘅原因，而导致咧嗰、那个事情咧 系越演越大咁样。 咁最重要咧就系话。因为楼下嗰个唔知道楼上嗰个系外国人，所以佢请管理员咧，每次咧即系听到呢个噪音咧，想去投诉嘅时候咧，管理员根本唔识讲英文。 系， 咁我又唔明管理员用咩嘅肢体语言或者面部表情去表 noise， 唔知识唔识讲添啊？咁即系我谂喺呢个当中系构成大家双方嘅一啲嘅误会。 咁我係用呢、這個即係出發點去同佢同佢講。咁、我話樓上樓下，我諗我哋有另外一個比較好啲嘅、接衷啲嘅方法去平翻嗰件事啦，咁樣。咁但喺呢個嘅過程後邊，咁我相信佢後來都會明白嘅嚇、都揾我再揾一個好叻講英文嘅另外一個嘅業主話、你不如想去幫手調停啦咁樣。嗰件事情咧就叫做係啦，我希望啦，我希望係解決咗啦嚇。咁、但係我係發覺咗，原來我哋當我哋每個人咧一發生事故喺自己身上咧、我哋就會話。楼上嗰个外国人唔啱，佢嚟想即系见佢嘅肢体语言啊，争啲未讲粗口咋，好恶死啊，点样啊，点样？我哋冇谂到，你好客观睇下，如果佢嚟闹交，佢做乜嘢带抱住一个 B B，手拖住一个细路嚟同你闹交咧？佢可以自己就咁落嚟同你闹交啊，系咪啊？点解唔记得咗呢样嘢咧？第二样嘢就系话，喂。原来佢系外国人嚟嘅、你每次去揾管理员投诉嗰阵时候， 佢、未必会明白佢讲咩。 管理员都唔识讲英文，点、投诉啫？只会增加不必要嘅误会、啊。咁系咪喺呢个当中你可以写信啊？写张卡片或者自己亲自上去叮当佢度门啊，同佢去解说清楚啊而减少去避开嗰啲不必要嘅误会。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当然對方佢後來，我相信佢會明白嘅，畢竟佢都係一個明事理嘅人。但係就係話，原來我哋每一個人咧個脾氣嗰下嗰、個親心一起啦，好、多時候第一個嘅反應就係、對方你唔啱。係 啊， 你喺度 正衰人啊呢啲，係即係一定心入 你欺負我， 係 啊，你無理取鬧，就好少有人會話，自己嗰、嗰一塊，嗰一個範疇有冇做好先？係咪有失責先？係咪有失職先？好少嘅。 咁但系当对于嗰、那个即系楼下嗰人嚟讲，佢就日日都系受住呢种嘅困扰。 冇错，所以 佢好辛苦啊。 系，咁但系你要知道啊，喺香港地咧，我访问过好多人咧，呢个楼上楼下嘅呢啲嘅噪音嘅事故咧，天天都在发生。 我哋就成日都怀疑呢个天花板太薄咯。以前我觉得冇咁紧要噶，咁当然呢个唔系一个重点啦。咁你头先讲个重点就系话，其实楼上楼下咧，其实可能呢一个外籍人士，佢喺自己嗰个单位亦都听到楼上喺度嘈都唔定啦。 佢、有一次听到系啊，佢楼上嗰个打鼓啊。 OK。 咁所以佢想去揿钟咧，对方一直冇开门啊。 系。 咁佢就攞好大只一支木嘅竹咧，就打对方度 即 系木门啦。系啊，打到木门啊，砰砰砰，就打到咧个邻居，个邻居就系业主立案法团嘅主席出嚟话，以为有啲咩暴力事件发生，咁就帮佢咧一齐揿钟揿钟揿。原来对方咧嗰个年轻人咧 带 住个 MP3， 听个耳塞，根本就听唔到揿钟，佢就拼命跟住嗰只歌嘅拍子又打鼓，夜晚黑，咁你话即系。 所以 MP3 真的会危害耳仔的听力的 而是即我是觉得即当我们想知道话别人犯过个过错、还是是我们自己当下是那个脾气一来的时候呢、我们的矛头一定是说对方不对的。我是纵使即系奉劝大家呢个听众嘅朋友住楼下咧，永远都系吃亏少少。 但永远都有楼下嘅、 哦。冇错，咁所以咧，第一我哋要做先去 consider 吓，即系先去 关注一下，了解一下。 即系自己嘅 考虑一下啦。 嘅起心嘅动作啊，拉柜桶啊，攞毛巾啊， 有冇影响到其他人、 啊？系大细声少少，大家拉台拉凳啊，台凳咧黐晒3M 嗰啲嘅，唔好嘈到楼下，做咗呢个自己本分先啦。 其实好简单， 对楼上嗰啲咧就要 friendly 少少，即系友善少少啦。咁等佢 唔系想去杀人啊？嗬，即系上到去嘅时候。 系啊，等佢即系有啲时候会记得，喂，楼下有个即系我相识嘅，同我几好倾嘅邻居喺度。可能有个老人家喺度，佢哋即系希望用人嗰个心咧，去触动到佢哋话，大家都互相去照顾下，左邻右舍，楼上楼下咯。 嗯，不过头先你问我咧，你有冇试过揿人哋叮当嗰啲有噶？但我上次去嘅时候咧，因为楼上嗰阵时系讲十一点几啦，仲喺度唱紧卡拉 OK，你真系好想歼灭佢啊！当时系我心里边只得一样，想歼灭佢嘅啫。咁啊上到当然好恶死啦，啊啲态度都系好黑人憎啦。咁最后咧亦都系得唔到一个结果，就要嗌警察啦。咁以后咧即系都唔开心咯。啊，如果打 lift 嘅时候装得。 衰人啊，仲喺度，即系你会感觉到嗰种火啊。 系系。 咁所以一啲都唔开，我相信楼上佢唔开心。你问我咧，每一次搭 lift 咧，我都唔开心，我好惊撞到楼上嗰个人咧。大家互相之间喺个 lift 里边唔知点算啊。好似后来搬咗啫。 你搬咗定佢？ 我搬咗，系啊。咁但系你头先讲得好啱嘅，即系当我哋觉得个你喺我哋度嘅时候咧，我哋嘅人系好恶死嘅。我冇谂过要善意咁上，唔好再唱啦，系啦，好嘈。 即系我即系同佢讲话，屋企有个老人家病得好紧要啊，奄奄一息啦，已经癌。 如果你唔信系内体，系即系我好同意你讲就系唔使觉得自己嘅理由大得咁紧要。当佢一定可能你系觉得佢唔啱啦，因为我从一个功能性嘅谂法嘅就系呢位法师。我因为我自己有呢个经验试过啦， 我都试过，所以我对楼上楼下好有经验。 系咪啊？但我真系觉得我恶死咗，我冇用啊！我觉得仲自己咧，以后喺搭嗰层嗰啲电梯，我好紧张。 系啊，系啊， 呢啲辛苦系我觉得唔应该去承受嘅。 系啊， 亦都不必要咯。 睇得出你唔系一个叻闹交嘅人。 系啊，蚀妆美人。 唔系，系好嘅，系好嘅。 咁但系我就话啦，即系如果即系喺身边发咩朋友啦，其实我哋透过呢件事，你发觉咧，我哋而家近即系我成日都讲啦。整个社会的气氛好，有时好紧张啊！嗰啲好紧张，或者唔系净系今年讲咩金融海啸嘅，你哋问心啦。其实我哋好少人，好少会觉得人哋系自己唔啱，人哋好啱，好少。多数系人哋唔啱，同埋喺公司里边，凡系受咗气啦，我都揾地方去发泄嘅。我就等于我咪成日同阿廖威法师讲嘅，有时真系好鬼谷气嘅。之后坐即系我坐一个的士先至可以去到我嗰个转车站嗰度咧。我次次咧我都觉得系一啲压力咧。点啊，司机大佬，你今日又唔开心系嘛？ 啊，点解啊？佢嫌你坐得近啊？ 系啊，我都坐廿二个半噶啦，其实而家咁，但系都 加长减之下都唔 都坐廿二个半噶。以前我都坐20蚊添，但系我就话啦，其实呢啲咁嘅咁就紧好紧张。其实个司机你成日都，譬如我举翻头先我讲我坐的士做例子。所以我其实的士唔开心嘅，个司机都成日都黑一块面。而家我就同成日都同自己讲，哦，佢真系唔开心咯，今日又俾佢影响到添。唉，南无阿弥陀佛，希望今日好啲。 咁你落车俾多少少佢咯，话啊， 我又唔费气喎呢个位。 好，咁即系起码因为你嘅少少可能带俾佢开心一天，让其他嘅乘客有一个好嘅开始。 我未得啊呢个位，我未能够咁快。 试下得嘅，得噶。 你一发先，我哋要澄清啦。我唔系咧，唔愿意俾多个的士司机。但系咧，如果的士司机对我咁衰，我真系唔会愿意俾佢。我只会俾啱啱好系22.5俾佢，极其量俾23蚊。 咁你有冇谂过你俾多少少佢咧，让佢有一个即系开心嘅一天？ 我唔觉得佢会开心咯。我觉得如果系咁嘅人啦，其实我觉得系。 唔系噶，你落车通常加多句啦，好生意下咁样。 唔得。我未得啊呢个位，你咪反思好惨。 你试下，你试下。 我佢哋 唔会嘅，唔会嘅，因为你咁样，你慢慢你又会感召到咧嗰啲比较好相遇嘅的士哥哥噶。 真嘅，我 系你试下，你话你俾佢嗰时咧好生意啊，咁可能佢会我愕然，即系。有一个误表， 但我一定要讲一句真心 嘅说话。你试咗先啦，你试咗先啦。 但我一定要真心咁讲先得嘅，你嘅凡事，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得人惊啊，好虚假啊。 你点解冇谂过你俾佢一个即系鼓励性啫？ 佢都冇鼓励我，佢仲咁恶对我，然后跟住我三 个。你有机会听闻佛法啊嘛？点一样啫？系嘛？你试咗先唔得先至讲啊！你试一次啊！我记得我以前啊，喺即系外国。地方住嘅时候咧，咁嗰啲嘅 apartment 咧，就更加比香港就应声， 仲要再应声添啊！ 系啊，咁咧就楼上嗰个咧，就每到夜晚黑咧，12点啦，我谂佢个男朋友就嚟探佢，咁所以咧就你就听到啊开水冲凉。男朋友开电视睇，咁好嘈噶啦。 所有嘅过程你都知道晒， 我知道晒，因为好大声。咁同埋咧就好行路啊，好大声。 可能佢好重身。 我后来我证实系咯，系一个几重型嘅一个重磅嘅一个男子。到3点钟咧，呢个男子就会走噶啦。咁佢个走我又会知。咁点解咧？因为咧到嗰个女子咧起身咧又会放水冲凉啊，或者又唔知勤勤狂狂啊，咁即系 总之成个过程你了解咗， 清到晒，咁变咗咧。到佢哋真係瞓觉嘅时候呢，个女仔瞓觉嘅时候呢，係讲緊天光嘅将近。咁我係冇辦法瞓觉。咁后来呢，我就记得我做咗啲咩事呢，就係我买咗一棵 兰花， 嗯， 好靓嘅兰花，仲要好襟，好襟，好襟嘅。咁连埋一张卡，咁咧就放喺个门口。咁张卡就所写咗话，我嘅作息时间，我系做咩工作嘅，点解要咁样样？咁你哋因为呢个大厦嘅结构咧就比较单薄，希望你能够谅解，即系将个声响咧放到最低咁样。咁好多人就问我，咁你写张卡咪得咯？点解要买兰花咧？咁样，咁我嘅兰花意思就系，因为襟摆咧，我希望佢每次 睇到个兰花， 系啊，睇到 就谂起你嗰个卡， 系啊，即系放低嗰个声量咯。头头系有用嘅， 系 霎时之间就唔记得噶啦，佢哋。咁但系间唔时咧，就突然间你会听到佢。即系唔系咁，你唔会咁明显嘅。咁、okay. 但系你会听到，即系有一刹那会系静咗落嚟嘅。 O、okay, K，、okay. 啊、即系佢可能放轻晒所有嘢咁样。 系啊系啊，咁、都有用噶，唔系冇用噶。咁但系见到面都仲可以 say hello， 系啊，即系打个招呼吓，即系系啊，即系仲可以有咯。咁其实处理事情有好多个方法嘅，不妨试下咯。 我明白嘅。咁但我唔夠膽講，我會唔會真係做得到咯？因為有時當你上咗，即係我用翻我頭先講話咗一個的士為例子啦。當你坐上架的士，我記得我都話我要強迫自己每日都要講早晨。但有啲人實在太衰啦，即係一上到去啦，你覺得你講咗個地點嘅時候咧，你好似殺咗佢全家一樣咧，好嬲你啊，好黑你面啊！原来嗰个内心咧，心里面真系好难受噶。 咁又调翻转头谂，你上车嘅时候，你咪有 我唔知佢想去边噶。 唔系啊，你系咪有个期待嘅？ 我冇，我其实咧已经预 期待嘅笑面啦。 我只系咁讲啦，我每一次上的士嘅时候咧，如果我去即系咁短程， 可能人哋都冇咁谂啦，系你自己嘅先入为主谂住人哋会。 但佢好清楚噶，佢啲信号坐过的士嘅都会知噶。 不过唔紧要，有时未必系咁样噶。你试下即系倒翻转头谂一个就话，好，我道你啦，今次。咁点样去导佢呢？咁你咪俾多少叫冇神仔走，并且话好生意吓。咁我相信佢都会觉得，都是一个不一样的早晨的开始咯。 是。 不一样的一天的开始。 那因为我计较咯。我好清楚知道自己好计较咯。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说，当我觉得个你在我。 在我度的是啊。 我们就不肯让步。 你说得很啱啊，是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的。 咁 但是佛法会让我们的心中富有，佛法会让我们觉得呢，就是天下间其实充满这个叫做善念啊，或者叫做天堂啊，其实就是嗰一念当中㗎嘛。点解俾一个唔相唔识嘅的士哥哥，即係让你嗰个早晨开始就咁掹憎㗎。 我都好明白喎，其实呢我都。 咁同样地啲啦，我哋唔将呢样嘢相对嘅一个能量啦吓。俾个的士哥哥，好生意啊！ 我试下， 俾多少少啦，系咪？ 我试下啦，你嘅法师，呢、這个我觉得对于我嚟讲， 因为你知啦，而家生意又好难做， 系，所以我自己都会唔开心咯，成日都俾人逼迫，我同样都唔开心咯。 应该咁样去讲法啦。喺佛陀咧，好似我哋上过几堂有讲过噶，佛陀有讲过咧，就系、是、唔知有冇同你讲过啦。我哋有一个戒咧，叫菩萨戒，在家居士去守嘅。因为菩萨戒咧就话，佛陀话受菩萨戒嘅人咧就唔可以去同人哋讲价。点解咧？佢话因为啲人咧每一天咧都系喺呢个蝇头小利上边咧，营营役役咁样争取紧佢个生活。如果你系经济负担得起嘅话咧，唔好喺人哋呢个有限嘅利润空间入边咧，去剥削人哋啊！因为人哋一家大细嘅生命啊，或者系嗰个嘅生活啊，就系靠嗰少少噶啦。如果我哋可以做得到嘅，反而调转头咧，我哋要俾多人哋添。 系。 咁你睇下点解佛陀佢会喺嗰个菩萨戒入面在家嘅菩萨戒入面会有呢一条呢？咁你就諗到啦，原来佢係话钱银上嘅计较只会带嚟呢彼此一个狭窄嘅心或者一个争斗嘅心。但如果喺钱银上，我哋可以如果自己係负担得起，你只要松动少少嘅啫，而能够带俾对方一个欢乐或者有快乐嘅一天嘅开始，会觉得啊，其实人间都唔系咁差嘅。咁几好啊，何乐点解唔做呢？ 或者我要咁样再功利啲咁样谂啊。其实你呢一个背后嘅俾我一个动力咧，就系、是、我都好希望自己心里边舒服啦，吓、啊，即系如果我能够做少少，令到我嗰日嘅开始咧，唔会因为一个人而受到影响嘅话咧，咁会尝试去试啊。 你尝试去试咯，或者即系由你自己做以身作则，就话 OK， 你可能每一天遇到个乘客都俾你唔开心，咁、而我系希望喺芸芸唔开心嘅乘客当中，我系唯一个乘客带俾你快乐嘅。点解唔好啫？咁嗰少少嘅，或者你一句说话可以奖励到人哋有不同嘅不一样嘅一天，点解唔好啫？ 我要谂一下先啊！我而家未得能够完全应承你，我只可以试下去做嘅啫。好，如果大家咧，今日我哋所讲嘅内容啦，特别譬如我哋讲到话，如果你有啲人你真系好想向佢讲对唔住嘅话咧、你可以将呢一个嘅信件写低佢啦，将呢样嘢写低佢，email 嚟俾我哋。我哋 email address 咧就系 radiofm104@gmail.com， 咁有可能我哋喺大电波里边咧读你呢一封嘅道歉信嘅，好嘛？ 咁系咪每个礼拜都读一封？ 好啊，一于咁话，下个礼拜再倾啦，你嘅法师。 OK， 拜拜。 拜拜， 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健康地球人。